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的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的直播。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玻璃有关系。为什么要说玻璃呢？其实呢，还得说到啊，不久之前发生在天津港的这个爆炸事故。其实呢，当这个事故过后呢，是引出了大家平常不太关注的很多信息，比如说呢，有关化学品啊，有关这个安全距离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事儿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网上呢，有不少的朋友是晒出了自己的家，因为受到爆炸冲击波的影响呢，有很多的玻璃都已经碎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破碎的玻璃在第一时间还伤到了人。在这个事情啊被很多人看到之后呢，有一些业内专家也提出说，有一些这个房子呀，它的这个窗户呢应当是使用钢化玻璃，如果呢它使用了钢化玻璃，这个玻璃呢会在爆炸的瞬间呀变成小碎颗粒，这样你的身体就不会被扎到了。但是我们的确也看到了有不少人的家呢，这个玻璃是碎了一地，甚至啊那爆炸的冲击波把有一些玻璃的碎片直接炸开以后就扎到了墙里面，就像这个小匕首一样。哎呦，如果这扎到了人的身上啊，这想想都非常的可怕。在咱们的家里，您所用的玻璃，这每一块玻璃您都了解这是什么吗？以及呢，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玻璃的面积的当中啊，其实背后是有不同材料的一些考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咱家的玻璃安全吗？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可以发送短信啊，来聊一聊，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关于呢您的这个家庭当中的装修以及这个玻璃的问题，有什么想了解的，今天的二位专家都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专家分别是谁。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特聘专家、门窗行业资深专家高志峰啊，欢迎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还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副会长、著名家装专家孙工，欢迎孙工，你好。 哎，朋友们好。 今儿呢，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玻璃的事情啊。我刚才呢跟大家讲述了这个事情，我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孙工，在你看来，平常呢你是接触这个家装比较多，而且对各种材料也比较了解，你觉得这个事情啊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就所有的玻璃但凡是碎了啊，它扎到墙上了，甚至扎入人体了，一定是当时它这个用料出现了问题吗？或者说是它这标准出现了问题吗？ 不见得。这个就是朋友圈里晒这个事件吧。 嗯，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我也看了。 嗯， 我个人认为呢，不要那个以偏概全。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特殊事件。我举个例子吧。前大约17号吧，泰国曼谷不出现一个爆炸事件吧？ 那个后来是新闻公布说是大概是3公斤的 TNT 是吧，就导致20多人死亡，100多米以内的房屋全部那个被玻璃被炸毁啊。但天津港事件呢，后来新闻也说了，相当21吨 TNT， 就21吨跟3公斤多大差别，大家能可想而知。那么它所造成的爆炸力和破坏力，就是我们无法预知和无法抵抗的。 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咎到玻璃厂。但是呢，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对玻璃呢还要更加重视一些。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今天咱们聊呢，就是我认为大家应该把那个关注点主要放在就是将来如果是二次装修， 嗯， 或者自己生活中如果防备哪些，注意一些安全隐患，保护这块作为重点。 我先问问你啊，就现在有不少朋友说，说那很多这个高层好刚刚盖起来的这些楼，在那个爆炸现场的附近，正是因为这个爆炸发生了以后呢，看到家里的这个玻璃哇全都碎了。但是这么大的爆炸力，按您说的，其实别说是玻璃了，你就放一扇铁门，它也会破碎。包括现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安全门， 嗯 啊，防盗门那都已经被炸开了。 对对对。 但是话说回来，就说到这个安全的事情本身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国家有要求，你在一定高度的这个楼上面，甭管你是民用还是商用还是做什么样的楼用，你都应该用钢化玻璃。但是有一些家中啊，它是没有用这钢化玻璃，怎么区分呢？就其实特别简单，钢化玻璃要是破了以后呢，它就是那个像小颗粒一样啊，有点像那个碎了的小钻石一样。 对对。 但是呢，说这普通玻璃呢，就像是那个玻璃片，大家都见过碎的玻璃的那种长玻璃片， 嗯， 有的时候呢会扎到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拉你一下，会拉出一个大口子。 嗯。嗯， 到底是不是像咱们很多网友说的一样，你只要说高于7层了，所有家里的玻璃都是要用钢化玻璃呢？ 不是这样的。首先那个钢化玻璃纸是安全玻璃中的一种， 嗯 啊，就是安全玻璃不仅仅包含钢化玻璃，还包含其他一些各个品类的玻璃，但是呢我们常见的是钢化玻璃，我们应该说是安全玻璃比较那个涵盖面大一些 啊，就您只是安全玻璃， 对， 我这个说的还不够谨慎，不够准确， 对对对啊，不能光说钢化啊， 嗯， 因为钢化玻璃纸是安全玻璃中的一种， 嗯， 国家对于那个玻璃的安全性有详细的要求，大概一共有11条。 嗯， 刚才你说的七成以上呢，是7层以上，应该是外翻窗，就是外旋窗，这种窗户本身它的玻璃是要求的是安全玻璃。 什么叫外翻窗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常见的一些那个写字楼或者大厦，有的窗户是往外翻的，就像那个怎么形容呢？ 就那个玻璃开的时候啊，它只能开开来一个口，就只能把下面那个口打开，或者上面那个口打开， 对对对，嗯， 不像是我们过去的那个传统的玻璃， 像门一样开的那样的。 哎，对，像门一样开的。 对， 就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要用这样的玻璃，这样的窗。 高层建筑呢，一般习惯用这样的窗。 嗯， 用这种窗户呢，对风阻那个风阻比较小， 抗风压比较好。 嗯。就是抗风压比较好，就是风的阻力比较小，比较安全一些。 嗯， 但是呢，它的玻璃呢要求是安全玻璃。 嗯， 就是说7层以上要求这种窗户是安全玻璃。 就只是推出去的这个窗户是安全玻璃。 对， 如果说它旁边有一块呢，旁边 有 一块我不推就是一块玻璃呢？ 那个要看它面积。 啊，这面积怎么说呢？ 面积国家要求是大于1.5平方米，要求是安全玻璃。 哦，要小于1.5平方米呢？ 小1.5要看它的这个离地高度。 嗯， 就最底端离地高度。如果最底端离地高度那个小于50公分，就是半米， 嗯， 那么也要求这块玻璃是安全玻璃。 嗯，就即使它是在1层， 对， 1层也得要求它是安全玻璃。 对对对，啊。 但如果说它是7层以上，它的面积呢又没有1.5平米大，就可以用普通的玻璃。 如果面积没有1.5平米，离地高度大于零点五米， 嗯， 那么就可以普通玻璃。 嗯。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在平常的家里它是得需要用安全玻璃的？ 再一个比如说淋浴房的玻璃， 哦， 这个必须是安全玻璃。 嗯， 再一个比如说你那个落地窗的玻璃， 嗯， 还有其他一些，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一些容易磕碰挤撞的玻璃必须是安全玻璃。 嗯，这么考虑的原因就是担心如果万一这个玻璃破了， 对对对， 破了之后可能会扎着人， 嗯， 伤着人。 嗯 啊，那我们再回到刚才一开始跟大家来提到的这个爆炸事故当中，有一些网友是晒了自己家里的一些窗户，即使他住的是高层，就假设说他们家住的这个高层啊，有一块玻璃没到您说的是1.5平米这么大， 对 啊，也不是窗子，它只是一扇玻璃，起到这个透光作用的玻璃。这个玻璃按照咱们这规定来说是可以不用安全玻璃的。 嗯，没错 啊。但如果说我们自己家想换的话，这是没问题可以用的。 换的话可以换。 嗯， 但是现在。 这回头咱再说，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说这关于换玻璃的事情啊。 嗯，好的啊。 今天我们还请到的还有一位呢，也是这个门窗行业的一个资深专家，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的特聘专家高志峰啊。再欢迎高先生也跟我们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啊，在家里当中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住家七层以上，它满足一个要求啊，七层以上且你的面积呢是大于1.5平米的，这种玻璃面积是要用安全玻璃的。另外是你推出去的窗户，就除此之外，在您看来啊。还有哪些地方提示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还要注意一些这个安全玻璃的一些选用，包括这方面的知识呢？ 其实是这样啊，不确定是说一定要七层以上， 嗯， 就1到6层，如果你这个玻璃大于1.5平米，也是强制要求钢化的， 嗯， 啊，就是国家有一个强制标准啊，刚刚孙工说的那个大于1.5平米和离地50公分以内的，这两个是必须要钢化。 嗯，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些规定，就是你自愿， 嗯， 啊，你觉得你就是装修的预算比较富裕，你可以把所有玻璃都钢化了。 嗯， 那么现在钢化玻璃的使用也比较广泛，有的新房子咱们就是说为了美观，阳台的护栏都是玻璃，钢化玻璃， 嗯， 对吧？然后厨房啊什么的，我说或者到阳台的隔断与推拉门都是用的钢化玻璃， 嗯 啊，有的茶几啊，他们都用的是钢化玻璃多。 对，是不是有一些我看那种大堂、大厅，包括这个旋转门，他们用的都是钢化玻璃？ 那是必须钢化的 啊。这个用钢化玻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公众活动范围之内，就是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他们都要求钢化。 嗯 啊，一个是展示的那种橱窗、橱柜啊，这种东西就是说要求都比较高。 嗯， 对安全的要求都比较高。 嗯嗯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家中的这些玻璃的使用，还有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钢化玻璃，咱们是有硬性的要求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国家具体这一方面的一些规定。那接下来再来说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也能够看到很多一些玻璃幕墙的建筑，这些玻璃幕墙的建筑伴随着这个城市的修建，其中能够看到的玻璃是越来越多。 嗯， 这个玻璃幕墙的玻璃是不是它一定要求也得是安全玻璃，或者咱说的更直白点，也得是钢化玻璃的。 嗯，现在呢，城市建设嘛，它有时候大楼为了美观，或者为了个性，是吧？大部分呢，好多采用的这种幕墙玻璃，往往这些大楼呢，都是在城市比较繁华的地方，挨着这个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它一个对这个隔音、保温， 嗯 啊，要求都比较高啊。然后呢，为了美观啊，大部分他们会采用一些幕墙玻璃。那么幕墙玻璃呢，它为了隔音的话，它多数会采用那种双层中控玻璃。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为了隔音的话，它会把里层出成真空状态， 就玻璃两层中间是空的。我们虽然看起来这是一面玻璃，但是这玻璃呢其实是两层 双层玻璃 啊，中间是空的， 中间出成真空的状态。 嗯 嗯，那么你一出成真空的，这个对玻璃的强度就要求高了。 嗯 啊，它里面出成真空以后，外面就有负压，对吧？那么它玻璃一定要钢化，它才能承受住这个负压。 嗯 嗯。然后幕墙玻璃这块呢，其实大家普通都叫幕墙叫的习惯了哈。其实呢，它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叫镀膜玻璃。 嗯，什么叫镀膜玻璃呢？ 嗯，镀膜玻璃呢，一般都是厂的出厂都做好了的，但上面呢它有一层膜。 嗯。 跟玻璃就是已经融为一体的。镀膜玻璃呢，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说呢，可能有一个镜面效果啊，有反光。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镀膜玻璃本身就是可能对紫外线这些东西会有很大的过滤。 我能再说的简单点吗？ 嗯， 就是我能在里边看得见外边，外边看不见里边。 嗯， 外边看起来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对私密性也有一个帮助 啊。我们呢现在看到很多大楼外面的这个玻璃幕墙基本上都是这个感觉， 都是 尤其是到了夏天阳光非常明亮的时候。 嗯， 有一些那个楼还特别晃眼。 嗯， 这就是它外面的这层镀膜。 对对对，这也是它一个缺点，它有一个光污染。 嗯，我们再说到这个幕墙啊，我今儿也看了一些资料，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玻璃幕墙呢，是上个世纪啊50年代在美国最先出现的，而是说有一些这个玻璃幕墙的大楼的 外幕墙的使用已经超过了或者接近了30年，说这玻璃一旦到了30年，它本身的这个保质期基本上就算是到了，甚至呢说也不排除你走在这个玻璃幕墙的大楼下面啊，一阵风或者有点什么意外，咔嚓一块玻璃掉下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是我看到的一篇新闻报道，这个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嗯，这个主要跟那个幕墙玻璃的安装方式有关系。 嗯 啊，幕墙玻璃呢，它一般是就是说在框架上啊，它是采用那种用胶粘的方式。 嗯 啊，不存在那种结构的什么螺丝啊或者螺栓的固定啊，完全是靠玻璃胶给它粘起来的。嗯，那么大家都知道玻璃胶的粘性它是有时间的啊，通常的话有效期大概在30年左右。那么也就是说30年以后，这个玻璃的有效期就开始不那么确定了。那么就存在个别玻璃可能就是风吹日晒比较严重的一个面，它可能会出现那种玻璃胶失效。 嗯， 那么玻璃就幕墙玻璃就是可能会掉下来。 嗯 啊，所以一般国家的建筑啊，世界上建筑都有规定哈，通常是在30年左右，这个幕墙玻璃是要更换的， 整个这个楼的外包装重新要换一遍。 对对对，或者是把它拆了重装的。 嗯，这个咱们国家也应该是有相关的部门来去管这个事儿吧。 这个应该会建委会管吧？ 我本来还说是不是见着老一点的楼，可能就离他远一点啊。照您这么说，其实你看抬头看看，如果这楼虽然老了，但是玻璃是新的，也没啥问题。 还行吧，中国的城市都比较年轻。 嗯，而且现在我们去很多城市看，哎，这怎么都差不多呀？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大广场，然后大广场旁边都有好几个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甚至去一些小区里边，小区里面你看到这个小区的外形的设计啊，跟哎这怎么在北京有点眼熟？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把小区的名字都改那么一两个字儿，图纸就照抄拿去在那儿用一用，很多城市看起来也都差不多。但是在差不多的问题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我们今儿跟大家提到的从这个玻璃来讲起的相关的安全隐患，可能也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讲了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关于安全玻璃的使用。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安全玻璃。孙工，您说我提到的钢化玻璃还不够严谨，那安全玻璃还包括有什么呢？ 那这个范围比较广。 嗯， 比如说夹层玻璃 啊， 防弹玻璃， 嗯， 还有加湿玻璃，很多啊，包括镀膜玻璃也属于安全玻璃一个范围内。 嗯，就这一些都是在安全玻璃的范围当中。我们再说的简单点，就假设这个玻璃碎了以后，它不会碎成那种小刀片似的会伤人，它都会基本上变成这个小颗粒，或者是它不会真的一下彻底坍塌式的碎下来，它会像很多汽车的那个玻璃一样会碎成一道裂纹，不会那么立刻掉下来。 不是碎成裂纹，所有安全玻璃这个破碎有个共同特点， 嗯， 要么成碎渣， 嗯， 就像刚才你形容像小钻石一样， 嗯， 要么成一个网， 嗯， 像网一样啊，到处是裂纹，但是就是不裂， 嗯 啊，不没有口啊。但是那个非安全玻璃呢，它是有个特点，就是整张开裂，比如像一个裂纹从这头裂到那头，这种是一般是非安全玻璃了。 嗯， 咱们老百姓判断呢，一般这个很难判断，就即使专业人员呢，通过就是判断这块玻璃是安全玻璃呀，还是非安全玻璃也很难。有的时候通过什么光线折射呀，有发什么紫光啊，像那样判断也是不准确的。 哎呀，那怎么办呢？您万一我们家我想用个安全玻璃，例如我有个朋友，他呢因为长时间工作的时间跟他的妻子不是一个时间段，他就老担心说妻子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这不安全，把他们家全都换成钢化玻璃了，还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我们家那全是钢化玻璃，贼安全，特别好，没问题。但照您这么一说，也有可能会买到假货嘛？ 对，这个相关有规定。第一个，你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安全玻璃呢？相关的安全玻璃上啊，我们在角上有标志， 嗯， 一般在一块玻璃四个角，不一定哪一个角啊。有个安全玻璃的标志，就是三 C 标志。 那万一我这玻璃是裁过的呢？你这标志还能留着吗？ 安装前一般能看着。 哦。 因为它的玻璃要是提前安装嘛，安装之后如果打过胶啊，或者封上边条了，有可能看不到了。但安装前一般都要有标志的。 嗯。 而且国家有规定，就是比如谁生产，谁或者谁负责安装制作，那么如果你说是安全玻璃的话，将来出了问题你要负责的。 嗯。 所以你只要是咱们老百姓，只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安全标志，基本就可以判断了。 嗯， 这样出了问题呢，将来也有相关的责任方。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要去看这个标志。 对，三 C 标志 啊。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办法了。 其他的没有了，除非您有什么相关的，像有的 有一些合格证啊，副本啊，或者是有一些合格证的一些那个证明。 行，那接下来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啊，这也是今儿呢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朋友在网上提出的一些有关玻璃的疑问。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玻璃的一些叫法，甚至在这个家装当中，在平常的使用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玻璃的名称，比如说像夹层玻璃，夹层玻璃是一种什么样的玻璃，主要用在哪里？ 你举个简单例子，就像两片玻璃， 嗯， 比如中间夹了一个，比如说我是抗裂的一些其他的物质，比如说树脂性的物质， 嗯， 那么这叫夹层玻璃， 嗯， 比如现在很多一些高级的那个车辆，它的防弹玻璃其实就是夹层玻璃， 嗯，它中间夹了一层胶，就这种玻璃它主要会用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个主要是用在一些特别需要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防弹车， 嗯， 保卫那个重要人物， 嗯， 再比如说海洋馆。你在外边看着海洋里的鲨鱼， 嗯， 咱这个水压是相当大的， 对， 这个玻璃要求特别坚固了 啊、 哦，就普通的咱这个钢化玻璃就不行了， 嗯， 就要求一种夹层玻璃了， 嗯。另外，比如说一些需要安保的地方，像每回我去银行， 对，怎么？ 哎，我觉得那玻璃可真是老厚了呀。 嗯，像银行的玻璃啊，或者是那个展示箱的玻璃，都是那个这种安全玻璃。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中空玻璃。中空玻璃其实刚才呢高先生也提到了啊，中空玻璃现在用的比较多，很多人用中空玻璃的原因是觉得这个玻璃在大城市当中，尤其你们家要是住在马路两边的话，中空玻璃可以起到一定隔音的作用，这个有道理吗？ 中空玻璃的隔音呢肯定是现在情况下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材料， 嗯 啊，既能采光又能隔音，那么首选就是中空玻璃。 嗯 嗯，正常的话，现在中空玻璃一般都是双层中空玻璃的隔音，大概就是说在外面噪音95分贝的情况下， 嗯， 中空玻璃一般可以给隔掉35到40分贝。 哦，那这效果很好啊。 如果外面的噪音大概在75分贝左右的情况下，中空的话应该能隔掉25到30分贝。 嗯。 嗯，就是说，那么再提示一个呢，就是大家对静音的要求呢，通常是45分贝以下。 嗯， 啊， 就所以你得算一下，就是你我是不是隔几块玻璃，我们家这个声音就能够达到我想要的45分贝以下？比如说一块玻璃不够，我再来一块，这样可以能在数学上有一个累加吗？ 但是现在技术上最多也只能做三层中空， 也就不行了。 嗯，三层中空再大就是可能技术上做不太好。 啊， 嗯，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也是现在看到的一些玻璃啊，这个玻璃的这个名字，其实刚才我们基本上也跟大家来提到了，就是镀膜玻璃，您也讲了，这外面有一层膜，它会起到视觉上的一些效果。另外还有一种啊，我们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就是玻璃贴膜。我们知道现在汽车有玻璃是可以贴膜的，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膜。据说有一些膜贴了可以防热，有一些膜贴了还可以防爆。那在自己家里在家装用的过程中，刚才孙工也提到了，说可以选择给玻璃贴膜，这个贴的膜和汽车贴的膜是一回事吗？ 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嗯。 贴膜玻璃呢是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方便推广的一种方式。 嗯。 使玻璃的瞬间变成安全玻璃。这也是国家一个15计划中的一个推广的一个项目。啊，贴膜玻璃已经是一个国家发展方向了。 假设说我们家现在这是普通玻璃，这玻璃比较薄，就一层。 对， 我呢觉得换起来可能也比较麻烦， 嗯， 也觉得这个玻璃换起来会比较贵，我贴一层膜上去，它就真的可以达到钢化玻璃的效果吗？ 不能达到钢化玻璃效果，但是能达到一半钢化玻璃效果，最起码。 您说这一半是怎么回事？ 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了。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咱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去做个实验。你回去呢随便找一块玻璃，比如说找个小镜片啊，小玻璃， 嗯， 也不用大，有咱正常手机这么大或一个巴掌这么大就可以了。 嗯， 你找两块，有一块呢你那个不用动，另一块呢你用透明胶带粘上，你拿锤子一砸就知道了。 嗯 啊，就是没有贴过膜那个玻璃一砸立刻粉碎或者爆裂，而贴过膜这个玻璃你轻微砸它基本是不裂的。 嗯 啊，或者你拿个钉子把那个贴过膜贴过这个胶带这个玻璃上，你往上钉，如果力气大的话，瞬间能钉个小孔，而玻璃不碎， 能穿过去，在玻璃上砸个眼儿。 对的 啊，这个就是您觉得贴了膜之后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对，它把玻璃整个一个稳固了 啊， 就是不会瞬间像爆炸这种伤人。 这种膜我能自个儿贴呀，还是说有人可以来给我帮？就是 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 贴 自己要去贴的话，这个技术上会有难度吗？ 没有难度，很简单。 很好能够把这个事儿完成。 对对对，很简单很简单 啊！ 你看汽车贴膜没有？其实就是要利用一个空气的一个负压原理， 对， 让它和玻璃之间没有空气， 对， 大气压自然给压了。 嗯 嗯， 那我再跟您来说说关于贴膜这件事儿啊，比如说家里我们现在来算算个账，就是到底是贴膜比较划得来，还是说给它全部换成这个钢化玻璃会比较划得来？当然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肯定是贴膜划得来。 对。 但是如果说你算一个长期的成本，就例如说这个房子我要住的时间再更长一点啊，还有说这个房子呢，假设说我从安保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更换钢化玻璃是一个相对而言一劳永逸的一个选择呢？ 我不知道你安保是指什么啊？ 嗯， 如果正常安全玻璃比普通玻璃呢，它那个比如说抗弯强度啊、弯曲强度它要大3至5倍，抗高温呢要大3到4倍，但是你要说外力强力的破坏，那么应该是作用就不大了。比如说我用用铁锤来砸， 嗯， 那么它区别应该不是太大的。 嗯， 就是也许是比如说我用1分劲儿能砸碎普通玻璃，我用3分劲儿就能砸碎钢化玻璃。有可能达到这种效果。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儿呢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咱们和家里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家中这个玻璃安全使用的话题啊。我们请来的也是和这个建筑材料和家庭装修有关的二位专家，跟大家聊了聊各种各样不同玻璃的一些划分。接下来我想问您二位，在平常工作中啊，是不是能够注意到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在您二位看来，家庭当中使用玻璃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来，先看看高先生，您这边呢？ 因为我本身是做门窗的， 嗯， 所以呢，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什么？当你家有落地窗的时候啊，或者你新换窗户的时候，你尽量选择钢化玻璃。 嗯， 啊。 就您觉得能有机会换成钢化玻璃的，全给它换成钢化玻璃。 像您在如果现在你赶上你正好装修，你换窗户的时候， 嗯， 你这个机会难得， 嗯， 你可以换成钢化玻璃。像你家里已经装修好了，但是玻璃不是钢化的，就可以像孙工说的选择贴膜。 嗯，好，孙工这边呢？ 嗯，我跟他的意见接近，就是 您这边没有新发现是吗？ 两个啊，一个是我赞同了那个老高这个观点，就是落地窗一定要钢化， 嗯 啊，这个必须的，因为比如说孩子比较顽皮，你骑个小自行车瞬间的冲力，如果不钢化的话会很危险的， 嗯 啊。再一个方位就是那个卫生间那个相关的那个，一个是影响淋浴房这个玻璃， 嗯 啊，这个玻璃一般我们不用讲了，因为厂家必然是钢化的， 那肯定你想买个不是钢化的， 啊， 也没人卖 给你。对，但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卫生间这个门，比如说折叠门或者铝镁合金门， 嗯， 这个门我建议你也要钢化， 嗯 啊，因为那个咱们知道卫生间洗澡的地方，有的时候地面有水的话，或者拖鞋呀，或者脚面比较脚底下有水比较湿滑，瞬间摔倒，如果把门撞破的话是很危险的， 嗯 啊，尤其一些老房子，由于它的门洞啊比较窄，它只能用那个铝镁合金门或者折叠门，而这些门呢，一般大家为了那个光线采光好，一般都用玻璃那个玻璃门。这个时候这个门的玻璃啊，我建议大家尽量钢化。 嗯，好，我们今儿呢和大家来聊着这玻璃的事儿啊。我们其实是从之前呢发生在天津的这个爆炸事故来说起，有不少呢居住在爆炸核心区的一些市民的家里的玻璃啊全部都被震碎了。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呢，我前两天还看到孙工您自个儿也写了一篇文章，这文章呢也是提到了在家庭的一些装修和设计这一方面，是不是要未雨绸缪，为一些突发事件来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关于家庭安全玻璃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呢，今儿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情和每个人的家庭生活都是有关系的。现在谁家没有玻璃啊？但是呢，这些玻璃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或合乎标准的，我们今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再次回顾啊。咱们国家有相关的标准，在高层建筑7层以上的外开式的，就这种推开式的玻璃，一定要使用的是钢化玻璃。还有呢，如果说它的面积是大于1.5平米的啊，这个玻璃呢也一定是要使用钢化玻璃。当然这个不只是说7层以上啊，别的地儿也得使用钢化玻璃，包括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的，嗯，像一些大堂啊一些公共场所的这些出入的玻璃门窗啊，也都得是钢化玻璃。其实呢，提示大家来关注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家庭生活中啊，可能玻璃并不是常常您能够关注到的一个地方，只有当玻璃碎了以后，或者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了以后，才会知道这个是有多么的危险。介绍一下做客本期 节目的二位嘉宾，接着跟他们聊一聊呢，从这个家庭玻璃咱们来延伸出来的一个家庭装修安全的话题。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特聘专家、门窗行业资深从业者高志峰，欢迎高先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副会长、著名家装专家孙工，欢迎孙工，您好。 哎，朋友们好。 刚才呢，孙工我说了，我最近看了您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啊。其实有些事儿要未雨绸缪，例如说，有一个朋友就问您说，我们家这个做一隔层这样来做是不是合适？当时你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平常在家里装饰的过程中啊，应该来想一想，假设万一出现了一些你平常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或者难以预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提前这个安全量要做足了？例如咱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像发生在天津的这个爆炸事故，有一些家庭的成员因为瞬间的冲击波的冲击，家里的玻璃都碎了，有一些玻璃碎渣都扎在了人的身上，哎呀，看起来的确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像咱们刚才讲的，它这个玻璃要是提前能贴上胶，或者用了安全玻璃、钢化玻璃，这个玻璃即使碎了也只是会碎一地或者是一整片的掉下来，而不会说飞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接下来我想听听二位的意见，在平常的这个家庭的装修设计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最后几分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建议就是装修啊一定要考虑一些有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比如说就是这天津港事件，预测就是天津港事件造成那个相当于地震里氏2.9级地震，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为地震了，就是不可预测的。你说再先进的那个测绘局或地震局，你也测不出来这种地震。所以有些意外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预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安全程度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预防。像比如说家里如果搭阁楼的，你不要说我看着现在阁楼很稳固，我就不考虑将来意外情况。万一楼体一震动一晃动，有可能你搭那层阁楼瞬间就掉来了，把人就砸着了。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家安新风系统或者安一些空调系统，你不要在那个承重梁上打很多孔，那么把你家的承重梁有可能它的力度就降低了很多，在这种类似情况类似的意外情况下，有可能造成整体楼体的一个不可预知的危险或者坍塌。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家里居住过程中，一定不要违反国家一些强制规定，这种强制规定有可能是涉及到将来的重要人身安全的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您本身也是研究一些家装的材料，有没有说在这个材料当中也会分一些，说这个属于安全材料，这个属于一般材料，会有这样的分法吗？ 这个说法呢，如果从环保级别上讲一般比较多。如果从那个 要从安全角度上来讲，还没有人提这事儿，或者说是难道是没有必要提这个事儿吗？ 从安全角度上讲，应该说怎么说呢，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太好答。老高，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没有？ 哪个材料？ 就是现在材料分，比如说， 来，我来 安全等级还是你？ 对，因为你看，我们从这个事情就来讲出啊，就现在大家讲环保都知道，如果你的这个材料当中，例如说你的漆里面有甲醛啊，这个可能会伤身体，这事儿谁都知道了。但是你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这个材料的刚性更好，或者我的持久性更好。其实你一套房子住下来都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会觉得这个楼的寿命至少在这儿吧。这方面有没有？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更结构？不是更牢固？ 对啊， 更安全？ 对啊， 更长久？是不是啊？那倒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新材料是不断产生的，而且不断取代一些传统材料。再比如说过去贴瓷砖只用水泥砂浆来贴，而现在呢，不断发展了一些比如说粘接剂。由普通的水泥剂粘接剂再发展成石膏剂粘接剂，就不断的进步。由过去可能说直接砂浆里头加点胶，让那个贴砖更牢固一些，发展到后期，我可能用专门的粘接剂来粘这个砖，或者是用更好的粘接剂，使这砖可能是砖都碎了，这粘接剂还不掉。但是呢，可以这么说，就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产品是越来越新，但有的时候最初期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就看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吧。 好，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